第二節翻嚟，大比看天啊！咁讲埋头先个法庭经历啦，其实咧，好多法官系好好嘅，我深深感受到。我二十几年之前咧，二十年之前有个法官帮过我，我二十年之后咧，我同呢个法官咧近期重逢翻，佢咧就喺沙田嘅，就专帮咧就专打交通案嘅，咁咧就我二十年之前咧就呢一个法官帮咗我，咁我讲呢件事咧，亦都等大家知道，有啲嘢去面对佢，唔好逃避佢。点样咧？我二十几年之前咧，我揸泥头车，揸架廿四吨。咁咧嗰阵时，我同我太太即系前妻啦就嚟十几年前啊，唔够二十年嘅，咁就开始咧就分居。咁、那个人咧情绪非常低落，咁咧我咧就有架私家车思域嘅，咁咧就摆喺中屋村、洪水桥中屋村同埋丹桂村交界，咁我成日以为嗰度咧系官地嚟嘅，因为从来唔抄牌，唔系系私人地嚟嘅，我就摆一架车度，咁啊牌费验收够咗期，我冇钱，冇钱啊，咁咧就唔好理佢住啦，牌费够期劏咗佢啦，唉，都冇心机啊，太太唔要我咁啊，咁啊努力工作啦。咁有一日我做慈云山，嗰阵慈云山未拆，开架车突然间有个交警指我埋嚟，攞个牌嚟，佢话我拉我架车去磅，话我超重，睇落佢超重。咁我话阿 Sir， 我冇超重，诶，攞个牌你冇讲咁多。咁一攞个牌出嚟，一望。望咗之后，跟住同我讲，小老母一问，通缉紧你，我通缉紧我冇犯过事，我一等两问，唔系咧，通缉紧你摆低架车，跟住同我翻警局，一翻到警局嘅时候同我讲，我咧一共有八张告票未交，系过晒期，法庭判令咗，因为嗰阵时我系报我丹桂村我前妻屋企地址嘅，我已经搬开咗啦，我冇收到。咁咧，我前妻咧亦都搬咗去啲公共屋，即系啲廉租屋嘅，即系搬咗去呢、這个良景村。咁咧，我收唔到。咁我话点啊？佢话而家咧就法庭一出通缉令俾你。咁嗰陣時呢就已經係七點幾，佢呢啲要畀錢擔保，數埋個袋唔夠兩百蚊，望住佢咁點呀，冇擔保唔得㗎喎。咁即刻第一時間諗起個媽，即係每一次都諗起個媽，真係慘。即係呢，我媽生到我呢個仔呢，所以佢長命百歲，因為佢擔心我嘛，所以佢一定要身體健康，長命百歲。咪呢有朝一日呢，唔知幾時我搞唔掂呢，冇人幫我手，所以我媽係一個好嘅媽。系咪求先求情，又要委托佢老人家出嚟？佢经济支柱啊，呢一次都要佢出场，八千几蚊，抄埋棺材本出嚟，就是、担保我。咁出咗嚟之后，跟住嗰个阿 Sir 就同我讲咗话：，你有三十几张告票到期，陆续有嚟，即刻吞口水啊！唔系啩？咁大镬系啊！全部过晒期，系未出涡轮咋？你搞得掂呢八千几蚊？你后尾仲有三皮几啊？哇！一听到唔系啩？搞啲咁嘅嘢，咁我妈望住我，喂，冇计噶，系咁多，出晒噶咯。我就一个肯面对现实嘅人嚟嘅，咁我。就真係查返晒所有嘅告票啊，打张 list 出嚟叫个差佬帮我揸住张 list， 咁呢我呢就知道呢发涡轮嗰个呢就係沙田法庭，咁呢我就去沙田呢就要求呢就见法官，即係呢发呢个涡轮嘅法官，咁呢佢安排，咁卒之呢就非常好，咁呢就安排咗个日子，咁我想去见佢，咁、那个法官同我讲，你点样啊？咁我喺法庭度讲，我话法官大人咁，我搞唔掂，我过唔到，再加上咧，我个牌咧仲有十几日就到期啦，交唔清告票咧搞唔掂。跟住嗰个法官就话：嗱，我可以帮你手嘅，未到期嘅你要交咗佢先，嗰度一万三千几。 你諗掂呢一萬三千幾金，有八千幾蚊呢，你已經係俾咗保釋金㗎啦。即係保釋金對沖返仲爭五千零蚊㗎啫。咁你交咗呢條數未到嗰啲，我同你可以 hold 咗佢，但出咗法庭命令呢，過咗期呢，堂罰咗堂費冇得搞㗎啦。咁、那個法官就同我講，俾時間我搞掂咗佢，等我攞返個牌先，即係可以續到個牌先，即係續到個牌有嘢做先有錢還㗎嘛。啊、跟住個法官話，我 hold 起曬所有嘅到期嘅禁令，然後你同我講，你分幾耐還埋呢兩萬八千幾蚊？咁我就同個法官講，我多謝法官大人，即係非常感動。我同佢講，我話可唔可以分三年啊？咁個法官大人同我講，你嘅要求就合理嘅，但係我做唔到，三年實在太長啦。嗱，不如咁啦，我能够帮到你嘅，你分一年还，一个月两千零蚊，咁你谂掂佢啦。如果你真系还得两三期，你冇能力嘅，你再嚟揾我，到时睇下我可以点样再俾多个法庭判令你再解决。卒之我还咗四个月，我真系顶唔到，再揾个法官，个法官又好客气咁开庭，特登见我，跟住同我讲。你咁嘅环境我都知㗎喇。嗱，我将呢、這个法庭嘅判令呢就押后五个月。即係俾五个月你储下钱，五个月再嚟过。咁我真係押后咗五个月，我又还咗差唔多还剩七千蚊啦，咁上下啦。啱啱好工程起货冇嘢做。又去敲门，个法官话还到剩翻七千蚊到啦，咁咧不如咁啦，俾你分多十个月，每个月还七百啦，咁样我过咗啲关。所以咧有阵时咧，法官嘅人情味咧系你有阵时你想象唔到噶，咁咧就时间咗十几廿年，因为最近咧有单交通案，伙计嘅啫，唔关我事，咁我代表佢上庭，因为佢离咗职啦。咁代表佢上庭，咁重遇呢个法官，佢当然唔记得我啲小人物啦。但我见到佢嗰日咧，我好开心，好感动啊！因为个样冇乜点变，一样系咁风趣，同埋咧佢个人情味一样喺度。但系咧，我觉得一个咁好嘅官，咁体谅我哋嘅，到而家都冇升过职，都系做翻打交道，都系同一个法庭。咁我就觉得呢、這个世界有阵时咧，好人。真系冇好报嘅，咁啦，讲法庭讲到呢一度啦，其实仲有好多嘅，讲呢件事啦，大家轻松下，开心下啦。调翻转讲人社自重，佢哋最新有个论述咧，系我接受唔到嘅。咁啊，讲几句啦，其实唔想讲香港政治咧，好闷，都唔系我强项。咁咧，跟我哋再讲下啦，咁。点解呢要讲一讲佢哋呢，因为佢哋最新有个论述就係、是、我哋投白票对呢件大事冇影响，所以呢既然冇影响，我投唔投白票基本上呢冇关系。咁我问你啦，既然冇关系，咁你争做选委做乜嘢？既然冇关系，你由头到尾你发挥唔到你哋应该有嘅作用，咁我想问你啦，你做咁多嘢都系冇关系噶啦，啊，都系冇能力噶啦，吓、啊，同萧若元先生讲嘅嘢一样噶啦，咁做嚟做乜嘢？啊，你哋原来投白票唔系想影响个选情嘅咩？而家到俾人闹得劲，跟住你话冇关系，影响唔到大局，咁你做嚟做乜嘢？唔系你做啲嘢想改变个大局嘅咩？改变唔到嘅时候就话我其实我哋投白票系冇影响嘅，咁究竟你想有影响定冇影响啊？你哋咁好笑嘅，吓？点解你哋咁好笑嘅？你做啲嘢唔系因为你想达到某一啲效果而做，而系你当表态噶。啊，表态啫，其实我哋冇影响嘅，系咪咁啊？林郑当然唔系 2.0， 但系中央定调咗，而家释放和解之手啦，吓咁啊。听其言观其行啦，系嘛，成咗事实嘅，我哋再谂下点样啦。但系咧，大型抗争运动我买都冇噶啦， 真係冇。七一再吹都吹唔到人，六四嘅睇下啦。好多人呢就觉得香港网即係做网台有影响力。咁而家细说中南海呀何俊仁佢哋而家都支联会都搞网台。咁呢就搵啲八九十后嘅出嚟讲。咁希望佢哋做得成功啦。即係薪火相传未必做得到。但係呢希望呢六四呢点烛光虽然我从来冇参加过。咁但係呢我都希望呢係可以一路咁延续落去啦。啊，呢样嘢好重要嘅。咁另外呢剛才我讲漏咗嘢关于网我哋自己呢个台嘅。我本身呢就对大陆嘅经济同埋呢深圳呢而家深圳呢就改咗名唔系深圳特区啦。啊，咁呢就佢有个发展新蓝图。咁呢就超越香港已成事实。其实超越咗好耐㗎啦。咁啊，只不过香港咧，仲有个叫做法治啊，同埋金融城市啦。其实金融城市集资功能，而家最新报告已经去到第五噶啦，比上海更低。但系上海点解取代唔到香港啊？因为嗰个资讯同埋嗰个法治啊，即系嗰个法律啊，唔系行普通法啊，跟唔上嘅。所以呢红安新区佢做几多都冇用，唔会有第二个香港。香港系一个特定嘅历史环境因素造成嘅。唔系你有啲政策可以做得到嘅。以而家共产党嘅政策。因为共产党好怕谣言，好怕罪人，好怕一啲消息流通。佢系做唔到嘅。如果以一个金融国际城市呢，如果冇呢几样嘢呢，法治同埋金融消息嘅流通呢，係做唔到嘅。所以呢佢哋而家又讲啦，红安係未来嘅咪超越香港啊，乜乜乜乜啊，佢係只不过口号嚟㗎，佢哋心目中唔係想超越香港。超越香港呢，如果经济体呢超越咗好耐㗎啦。但係只不过呢，香港係一个标志性嘅名称。是一个名称。我哋读书嘅时候叫我哋香港做乜嘢呀？我哋以前叫我哋香港系东方之珠。系咪呀？我哋叫我哋自己做东方之珠，人哋都叫我哋做东方之珠㗎，香港呀。跟住呢就国际一流嘅金融城市。跟住回归嘅时候就变成咗南中国海上嘅一颗明珠。而家香港我都唔夠胆讲啦，即係我自己睇住我五十几岁人，我又即係睇住个名称嘅转变啦，已经喺十几年已经变成咗南中国海嘅一颗明珠啦，而家就变成咗一个特区，係特区咋，我哋香港。所以香港人有阵时咧做任何嘢都好啦，其实我对共产党死心噶，即系我觉得冇希望。但系佢有某方面佢真系强大过我哋，即系认识清楚。如果有啲八九十后嘅零零后啦，其实而家讲到你哋，梁振英有句说话讲得啱，你闹我蓝丝又好，话我建制派都好啦。要多啲翻大陆睇下佢哋发展成点，唔好睇一啲落嚟香港消费或者全世界各地嘅负面新闻。我哋真係上去睇下究竟大陆系点样发展，要知道嘅。好多台湾人，台湾嘅后生仔，佢哋支持台独都好啦，但係喺一个访问调查里面竟然有40%嘅台湾后生仔系想去中国发展嘅。而我哋香港嘅年轻人系落咗呢度宅。我哋要睇一个强大嘅强轮喺我哋隔离，我哋唔可以无视佢。黄杨达嗰啲睇下旺角站啦，香港感染啦，佢已经同阿黄毓民先生两个混为一体啦，已经俾打丧尸瓜咗㗎啦，嗰啲人时代淘汰咗㗎啦，人哋出本漫画特登系耻笑你呀。热血公民就变咗热心市民呀，系市民咋，比较热心啲呀，公民你都唔系呀。唔该帮佢宣传啦，香港感染嘅旺角站都叻㗎，一输两出，一本呢就係香港感染，一个旺角站，其实同一个故仔，一个讲金钟，一个呢中环，一个呢就讲旺角，比外传更加劲， 所以呢42元本大家一定要买，书屋一定有，去信和啊，真係呢画王杨达非常似，是吗？真係其中有句名言，如果你唔敢揸主意嘅，我授权你授权我嚟揸主意，哇真係名言啊，呢句说话当头棒喝。啊，佢哋父子情深啊，后尾两个融为一体啊，事实当然唔系啦，狗咬狗骨啦，而家已经。咁我哋唔好讲呢啲啦，唉，真係讲嚟都明日黄花同我哋呢啲朝气勃勃嘅真係不可同日而语。唔好朝气勃勃啊，应该如日方中啊，用错四字成语啊。咁啊再讲一讲啦，我哋要了解佢嘅红安新区当然唔系第二个香港。我哋好记得嘅50年不变嘅香港啊，8年建设嘅浦东新区，而家红安就系千年，共产党冇咁长命。但系当全国之力摆落去嘅时候，佢嘅发展就会好强大，即系等于深圳，全国之嘅力量摆喺深圳度，而家深圳肯定超越咗上海、北京、广州。广州而家除咗楼房价格之外，因为始终是一个省会，周边好大量嘅城市流入嚟做嘢，同埋咧嚟呢度炒楼啊，因为佢系最嘅一线城市，将佢房地产炒高咗，变成咗另外一个经济嘅增长点，所以广州楼唔会点样跌嘅，因为又不停有外人嚟买，香港都系，你加几多咩？我要走千落嚟，我就买。你睇海航即系建秋，别影响你香港楼价咯，唔会跌噶，唔会跌。我阿 Tony 最近再重申过我早好多年前讲嘅观点，香港系冇居住问题，只有买楼问题。阿 Tony 哥啊，以佢呢个吓地产专家嘅，我唔知几时讲过，但系佢最近就再重申一遍啊，真系证明我哋啊，真系老友，所以抵做拍档嘅。而家大陆亦都系，而家想办法将啲钱流去二三线城市，但系有啲人去，我哋啲 group 友去惠州睇楼团嘥气啦，深圳坑子平山都未有人买啦，系咪啊 ？Benson 讲得啱噶，买楼投资保值得两样嘢嘅啫，你睇两样嘢，其他乜都假嘅，值唔值钱睇两样嘢，第一样嘢系乜嘢？有冇二手价？我买咗返嚟分分钟二手卖得出，即係话俾你听佢值钱。明唔明啊？即第二租盘，即係如果你唔卖你摆喺度，好快速就有人租。呢一个就係楼宇嘅升值潜力同埋保值嘅最佳证明，楼旧同新係冇关系嘅。你唔使睇呢啲，你投资咋嘛，我就睇两样嘢嘅啫。即係点解我成日讲话我想做一个劳力士嘅。好似上有一集做有机有机阿 Bert 咁，佢带咗 IWC, 12万买，而家佢卖出去带咗12年，一年1万卖出去，我諗收唔到15000。我带隻帝陀，我买返嚟28500个月啫，我而家买返出去二手标普收我32000。所谓保值嘅意思就係我随时拎隻标可以行入当铺，有二手标场摆低就值返咁多钱。呢个先係最重要，点解劳力士未必係世界顶级名标，但係佢嘅二手市场係非常之强大。一隻而家最即係叫做新款啲嘅白底地通拿陶瓷面。你去任何一间金铺排大队，仲要由总行，譬如周生生或者周大福，要总行抽签排队配给制，你排队等几个月先排到，实际价格佢唔打折俾你，应该95折或者93折啦，佢收足你咁多钱，95000就只标，但系二手市场系140000，你去台湾、去日本、去欧洲，门口价都要买140000，香港系95000，即系换句说话，你攞一只要有本事排队攞到呢只标，行出门口就可以卖140000，仲系行货。所以好多人话：哎呀，投资乜投资物？我哋就根据两样嘢：二手市场有冇租盘。 楼市，系嘛？亦都睇到腾讯未来五十年搵嘅钱反映嘅股价噶啦，有冇咁捻长命我唔知啊。但系咧，佢啲大股东呢轮炒到220几啦，已经搏命抛售啦。咁你谂下啦，你话唔系嘅股市啊，梗系啦，高卖低买啊嘛，低买翻嚟高价咪掟咯。咁我话啦，亦都如果佢咁样嘅，对佢哋自己嘅股价嘅信心有几大咧？自己可以睇下，同埋大陆好多嘅。而家搞上市喺香港啊，喺盛啊，全部都系一件事圈钱。好似佢单车五毫子租俾你，买架单车120几，跟住电子锁残残旧旧通街劈。嗰啲发展嘅咁多间公司喺度争，佢哋争系希望有个投资项目，然后圈钱。所以咧，当然股票买卖期指买卖只争招值嘅啫，但系实际真系咁样，所以咧投资真系小心啲，尤其而家咧好多人咧真系唔系话研究得好清楚嘅，即系好似我最近失咗踪，我哋有个网友啦吓，郭郭先生啦，明明先生啦，佢失咗踪啦，佢成日讲买。睇庄点谂，庄点谂，同阿黄浩明系一样嘅。村民点谂，佢有个庄点谂，佢赌个庄点谂，然后希望期指升20点至40点之间炒呢个波幅，手续费未够。我经济真系差嘅，投资我唔识嘅，但系咧，即系大量嘅高手接触得多，勉勉强强呢啲知识有咯。即系我有阵时我都唔系好明白，但系大陆嘢圈钱，甚至好多民营企业嚟香港做盘假数，因为一国两制，我亦都讲咗俾你听，佢哋真系嚟香港做盘假数，挥山渔业系，其实好多都系嘅，好多都系圈钱嘅，所以咧谂清楚一啲咯。即是曾经早几个月啦，半年前啦，即是乐视爆煲啦，话争银钱啦，啲人问我点睇，喂瓜㗎喇。嗰陣时我讲嗰句说话啦，我话乐视唔会瓜㗎，乐视一定唔会瓜。唔係喎，佢个保护伞啊零计划点样讲呢啲，我乐视唔会瓜。因为乐视去到一个咁庞大嘅企业嘅时候咧，佢瓜咧骨牌效应咧，共产党顶唔住，所以共产党一定有资金来顶住佢嘅。咁个事隔半年之后，乐视虽然冇重大嘅发展，但系乐视企稳咗脚，新资金到咗手啦。明唔明啊？因为共产党做嘢系咁样，我哋共产党是神咩？共产党不是神，但他手上上很多的钱，他为了维稳，他要做很多很多大量的事。那讲回啦，我希望呢，我跟 Alice 情商了，那呢我想就找 Sam 哥，那呢同埋找很多呢啲网友做节目，在大陆的关于深圳的，好像有个卖红酒的，他说本身如果搞得成呢，他送几箱红酒给我呢，去佛山三样堂呢，就食斋饮红酒嘅。咁呢我希望呢就五月份开始啦，每一个礼拜啦，就睇约到两三个网友啦。喺上高呢係有啲生意，包括肥杰在内啦。咁佢一个20多岁嘅人，但係好劲啊。好劲啊。咁学识好犀利。咁尤其对 Bitcoin 真係啊独到嘅眼光。咁我哋呢希望呢做呢个流动直播室。可以去深圳，可以去佛山，可以去广州，可以去珠海，可以去澳门，去同当即係远啲唔得啦，能荷包有限啦，去澳洲、美国啊、加拿大迟啲啊。咁你希望呢可以做一个流动直播室，就同 Alice 直头上去同你哋做一集节目，做大匪商圈嘅一部分，令你哋讲你哋，因为我哋始终系外人，我哋睇我哋嘅观感。你哋生活喺里面嘅人，你先知道，虽然话旁观者清，但有一啲嘢系你哋先睇得清楚。我希望你哋带到一个新嘅视野俾我哋嘅网友，唔系香港嘅网友，或者 大陸嘅網友、其他城市嘅網友，或者加拿大啊、美國啊，佢哋隔山睇中國係點樣？有好多人想做美國，即係而家其實都係嘅。美國啊、歐美啊，想做中國貿易啲小本經營，佢哋冇門路啊！我希望借到我呢個商圈嘅關係去做一啲嘢，令到大家嘅資訊流通。唔好我講，我唔全面，我一個小角色啫。但希望我呢個小角色能夠咧發揮到一啲大啲嘅功能，就係、是、令到所有嘅人想接收資訊嘅咧，除咗網上之外咧，有啲實際真人。喺你面前讲，冇咩大学教授啊，扑街佢收咗个企业钱，一味唱好嘅，你信佢系咪啊？有啲真系政治操作紧，或者佢真系喺度操作紧嘅人，佢话俾你听而家个生态环境系点？即系广州，你去到珠江新城，而家嘅美即系广州嘅心脏地带，你可以睇下噶，全部嗰啲一级甲级写字楼里面系做咩噶？好多人噶，做咩？全部做直销个个入到写字楼，动起只脚，揸住支烟，冇嘢做嘅。但甲级写字楼就全部租俾啲人，佢哋先搵钱。但系你睇深圳前海就唔系啦，佢哋真喺度搏紧命嗰人行出嚟啊！嗰即系行步路嘅步伐系有风啊，去睇下系有风啊。所以我话，我想利用我大匪看天下呢一个平台，等大家嘅资讯更加流通啲。亦都希望咧，我回复翻后生啲，用一个年青嘅心态去再投入，讲一啲后生仔而家佢哋做紧乜嘢。除咗打机在外，因为我唔识打机，我真系冇兴趣，由细到大都冇打人。就曾经有段时间啊围殴嘅时候，咁我话俾你听，我想做嘅嘢，亦都希望带动翻有啲香港死咗嘅行业。能够咧做翻多少少，所以香港漫画啦、港漫啦，咁下一节讲啦。咁我希望做得到。咁咧，我同阿 Alex 倾掂数啦。如果所以录节目咧，我想多啲义工，即系300蚊啊，啊两三个钟嘅啫，啊即系最低工资，虽然冇强积金，啊一定比佢高。嚟呢度学推咪，学做义工两日啦，学下啦，学下冇理由俾钱你噶。到你真系埋到位嘅话，我真系愿俾300蚊。啊，咁咧就支持下，咁咧令到我同 Alex 嘅嗰个可以走得多啲嘅地方，去讲多啲嘅嘢，系咪啊？唔好净系为我讲你听，系系、哦哦，我讲你听系系系唔得噶，因为你净系信我，资讯系要多方面嘅，唔可以喺某一个程度停咗落去嘅。我讲呢啲冇 view 嘅。冇收入嘅大镬，所以大佬你哋听真係唔好删广告，唔係呢，虽然我諗住攞24万出嚟啊做呢个网台一年嘅消耗，但係我希望真係啊可以做得好啲嘅。除咗呢一样又带返啲资讯，有啲人话而家尤其呢我哋香港呢，或者好多欧美国家或者泰国啊，成日讲啊韩国都呢喺度标榜呢大陆嘅支付宝啊、微信啊、支付啊、红包啊点样劲点样劲啊，啊嗰、那个科技点样高啊。我话俾你听，我真係相信真係劲真係高。即係呢世界上冇人有大陆嘅支付系统咁强大嘅，我未见过。可能我认识少，但你真噏唔到第二套。我哋承认佢强大，但系佢强大有两个原因嘅，我觉得啫。第一个，因为私隐，佢要对人民嘅监控，因为你可以用大数据收集晒你所有嘅支付条件，同埋将你个人嘅信息喺微信嗰度全部可以收集到。共产党系指一个机器可以收集晒所有人嘅信息。你去边度佢都可以知道你嘅行为模式同埋你做緊啲乜嘢。用一个微信，用支付宝去监控晒成个中国嘅人民，呢个第一点系最重要嘅。第二点，点解佢发展比香港同埋欧美快？因为人系冇中国人系冇信任，全部周街假嘢，包括假银纸，顶你个肺搭30蚊的士，俾100蚊佢，跟住揸张100蚊纸，跟住刮一刮，睇下咪有冇红色走出嚟，跟住又要拎出嚟笑，跟住咧又要捽下佢，系咪真定假嘅咧？咁 微信就解决咗啲问题，防咗造假同埋假人民币嘅流通。因为就係中国人嘅互相不信任，呢、這个先至係佢哋微信支付宝、微信同埋支付宝强大嘅两个最重要嘅因素。如果你哋唔係咁諗，我唔知喎。点解会做到咁样，做到咁单一呢？係就係呢两样嘢。呢一节讲到呢一度，下次返嚟再讲。